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到嚟俾阿 Donna 补充少少先。 唔系，我哋同埋我同阿 Chris 就礼拜六去咗沙田 做 街站落区。 冇错。 你讲下。 我哋有啲失望啦。 即系法政嘅。 唔系，系11个专业团体咯。 我话有啲失望咧，就系见唔到阿姜蓉。我谂住10月喺嗰个附近。 系啦，因为网上传话佢哋去两点钟过嚟啊嘛。 系啊，但系嗰日我哋好犀利，我哋嗰日攞啲即系一人一信咧，就超过1200封。 唔講得攰好似， 我收翻啦。好似 唔係個反應好唔好啊？ 仲係咩嘅咩？我話 你係啊，四班後總結啊。 個反應好 啲嘛聲 啊？ 反應好好啊， 好好真係好好。 係啊， 因為會唔會係你哋個即係專業團體，人哋覺得你都係比較理性務實一啲，所以都比較。 你覺得咧？ 埋嚟接下單張、啊， 或者你或者咁講啦，即係點解你係專業人士，啲人唔係咁容易將你擺落去廢青呢一個咁嘅框框入面咯， 哇， 係咪先啊？ 咁嚴重啊？ 係啦，即係咁講先啦，即係指專業，即係呢啲。 其實你係一個律敦治廚師啫喎。 係咯，即係有啲人點兩睇嘅啫。好坦白講啦，我專業入面都好多害群之馬嘅，我都承認，係嘛？ 係 咯。 係咩？例如咧，我又想聽下喎。 講翻個街站先，你即係嗰日咧係好多警察、食環。便衣军装， 一睇就知系便衣喎。 系咯，点解个样子好似噶？ 啊，唔系啊，傻强 一样。 即系佢，即系佢会咧，好简单。 攞住个宝，即系攞住一本唔知乜嘢啦吓。 首先佢样咧已经好差人样先，跟住咧佢就企喺，譬如话一个角落头。 系啦，系咁夹嘅。 几个钟头佢都冇任何动作，行嚟行去，或者咧就系、 是。 譬如喺个嗰个东铁入面嗰啲有啲咩地图啊，即附近嗰啲有啲咩街路，佢就企喺嗰度， 几 个钟头望住，唔知想点。 系咯，你真系好觉嗰啲嘢。 如果你留意住佢，你留意，你要发觉，咦，佢都系无事啊，真系同啲军装倾两句嘅。咁仲唔系啊？ 露底啊！ 咁但系， 跟住好多警车，我哋喺 B 出口有几架，跟住佢哋话唔知楼我哋地下啦，佢就楼上都仲有几架咯。 嗯， 哇！跟住我觉得使唔使咁多人保护我哋啊？我哋真系咁弱咩？ 唔系，但系佢惊啲咩嘢咧？真系惊， 佢真系惊人哋搞我哋噶。 我唔知啊，即系佢一嚟，即系坦白讲，即系 招呼我哋啊， 嗰日佢哋啲态度咧，我觉得都即系 好友善， 友善嘅。 我真系第一次觉得佢哋慈母噶，真系，真系走埋嚟问有冇嘢啊，冇咩。 因为中间有个 incident， 我唔系阻你哋做嘢啊，咁样啊，仲要。 因为中间有个 incident， 就唔知点解边个喺度传就话，咦，话其因为嗰边有好几个军装嘛，跟住有人就。有啲身邊我哋一齊同行嗰啲嘅朋友就話：咦，好似帶咗兩個人走喎、啊、咁樣，咁我哋就好緊張啦，就唔知又話啊，係咪帶咗我哋其中一啲專業團體入面嘅啲成員咧就離開？咁我哋咪即刻走過去，就去睇下究竟咩事啦。咁啊就真係我哋離遠見到兩個差人帶咗兩個人走，但嗰兩個人我唔知咩人嚟嘅，有人就話係我哋啲人，咁我走去問就問翻個警察。哥哥啦就话，咦，我哋有人话见到你哋带咗啲人走喎，系咪系我哋啲成员嚟噶咁样？咁你就好友善咁样就话，啊唔系唔关事嘅，你哋完全唔同你事，系我哋调查紧一宗嘅失踪人口嘅嘢。 哇，嗯， 咁但系咧，我哋就完全咧就同你就无关嘅，我哋今日系完全冇做过任何嘢嘅，有我会同你讲声嘅咁样。 我唔会阻你哋噶，咁 系啦。 老老实实，我哋真系冇申请，即系我都惊过佢。 我哋人数都唔少噶嘛， 系啊，我哋成日维持住25人咁， 冇错， 我唔敢多过30， 真系，你知点解噶啦？ 我 overrated 就系真系会噶， 我哋真系一路点住噶，廿五蚊，搵人去食天咁样咯，咁我散咁啲咯，我哋唔犯法噶嘛。 佢唔系想阴你嘅，我谂 就系唔系咯，我哋发觉佢真系保护我哋噶，真系保护我哋。佢真係好驚我哋啲 由於個冇嘢發生過，所以我又唔，但係總之佢哋喺現場，即係你可以話佢哋起碼冇阻住我哋先， 嗯， 冇阻住我哋先， 係啦， 我企得好近佢哋，我甚至有呢個衝動咧，就係話想攞埋我哋將嗰啲傳單過去俾佢， 叫 佢 簽 埋，簽埋名，一人一信得唔得？我知你即係 你都係 黃心嘅。 档嚟。 跟住佢哋会可能攞，好啊好啊，我攞张翻去存档。 因为嗱，头先我听嘅 Chris 话，即系你啊，你哋班专业团体或者你哋个卖相就唔会俾人 categorize 去废青嗰方面。 讲真，即系专业团人士个样冇样睇嘅，你可能有啲你望落去觉得我好猥琐。 但系我觉得杏林嗰度咧，哇，两个打条胎啦，真系热到你死 啊！佢哋真系好犀利， 真系犀利，哇， 打 真系 公子骨骨咁样样。 恤衫， 佢哋望落去真系好专业人士。 打胎， 系啦，我就唔敢话全部都系，但系咧，大家都好 热， 大家都好有热情。 但系咪真系后生仔做呢啲所谓街站或者政改宣传嘅时候，会容易俾人标签成为废青？ 嗱，我又唔敢咁讲，但系咧，专业人士咧的而且确咧，即系你可以话，即系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啦。即系你始终你有少少个光环喺度，咁系真嘅。即系系见到一啲市民咧，佢哋系会 appreciate 一样嘢嘅，佢哋会走过嚟签咗名，或者系有时已经签咗啦，跟住我再多口问佢啊，签咗未啊？佢都话签咗啦，多谢晒你咁样，佢多谢我哋，多谢我哋，你哋俾心机啦，咁样加油 啦！ 我系听过不下数十次噶啦，嗰日即系呢啲系几令人感动嘅。咁我相信诶、有作为叫做拉车边专业人士啦，咁其实系有啲帮助嘅，系有啲帮助，系有啲帮助。 唔系，其实我真系见到律诶，唔、系我见到医生嗰班咧，我真系少少想好感动咯，即系佢哋。即系医生、精英嘅精英啊嘛，佢、就企喺条街度派传单，企喺条街度 都系精英嘅精英， 哦唔系，你都系精英嘅精啲， 即系搵人签名，放低身段，佢真系俾人哋秒噶、但佢哋又冇、我秒咗我咪算咯，第二个咁样，即系有个女医生噶嘛，哦真系咧好，真系好好。 即係我覺得專業人士走出嚟做，當然即係容易啲得到大家嘅認同，呢個好自然嘅。咁但係都唔好忘記，同一時間其實咧喺好多地方都有啲佢未必係掛住一個咁樣嘅光環，係咪？我都知道當日咧其實有啲係本土啊或者其他啲相關啲朋友咧喺唔同嘅地區都做緊同樣工作，我一樣係好 respect 佢哋嘅，係啦。咁甚至當日咧我哋在場，我係嬲尾睇翻新聞先知道，原來咧嗰日有一個係香港屬於呢、這個。廚師飲食界嘅一個聯盟咧，有啲 成立 都喺度喎，係啦，都喺度，亦都接受咗一啲即係網媒嘅一啲訪問咧、就 係啦， 即係都講明就話、雖然我唔知佢點樣話代表佢業界啦， 廚師都有個， 但係 group 啊， 佢呢個專業人士啊， 反政改， 佢啲反政改，呢樣嘢你覺得係咪好感動先？ 係啊，即係遍地開花得好緊要咯。 係啊，所以 政府淨係都話專業人士都 buy 咧咁樣。 所以就經過呢幾輪嘅街站同埋政府一輪嘅攻勢之後咧，個政改文條反圍咧就多咗人反對嘅。 嗱，今日就係咩咯？42.5-39.5， 咁系咪真系搞唔掂呢单嘢？ 唔系啊，政府都话要低调，即系叫啲官员低调落区啦。 喂，老实讲，我 佢高调系出咗事啊嘛。 所以琴日咪有一个去咗杏花村咯。 而家佢嗰啲 去咗King Cow嗰度咯， 啲打游击嗰啲咧，嗰只 低调落区咯， 嗰只三尺长嗰只啊。啊！嗰次好神奇喎，点解会走咗上去个灯槽上面嘅咧？ 咁咪人扮咁样 系咯，即系呢啲落区咧，即系好鬼抢呢个叫做咩啊？ 眼球 啊，眼球 吸睛呢啲叫做 真系系咯， 因为 又围晒出面影相咧，系咪？ 之前嗰排我会觉得即系政府太过落力宣传，又或者佢真系咁有系统咁话空群出击，我会觉得咧，即系当佢民意争取到去50%咧，即系我觉得系有机会，又或者其实我嗰时已经判断系一定会搞掂嘅，正该谈嘢。 但系佢啲手段咧，我都唔明点解佢有咁多嘅资源。咁多人啲手段都系咁低裝㗎喎，即係好似今日九華 嗰啲係咪你講？ 蠔油嗰啲啦，今日九華嘅校長走出嚟啦，就話佢啲學生係俾人哋利用引導性咁樣咧。 嗰條片 就去拍一啲片， 邊個嚟邊個引導？ 即係我唔知佢都好似話係啲喺個唔知咩廣西乜乜會乜乜會嗰啲咧，乜乜總會嗰啲，跟住搞啲美國交流團，要求佢哋去做嗰啲 interview 啊嘛。 咁但係你 interview 有稿俾佢講都唔定 嘅。有紙貓。 你 interview 之前咧，佢就問你一個問題，就話你究竟可唔可以被採訪？咁你 interview 去一個咁樣唔使錢嘅旅行 package， 你梗係話可以啦。係 咯。 咁個問題就係話，可能佢採訪你嘅時候就問你呢堆咁嘅問題。咁 interview 十個，佢有兩三個肯講呢啲咁嘅嘢，咁湊埋都有一堆啦。 或者我唔知道佢引導啲小朋友去講一啲可能未必係真係佢心入邊想講嗰啲説話。 好假咯！ 當然啦，即係我覺得啲小朋友都唔啱嘅。 即係等於你去見 咁大個， 唔好嚟貪嗰樣嘢㗎。 即係等於你去見工 interview 啊，個姐同你傾緊偈嘅時候，你覺得我今日紅色啲耳環得唔得啊？靚唔靚啊？ 你一定要话靓噶，系咪啊？ 但系呢啲你嗱，嗰啲我觉得揞住良心都情有可原啦，大佬。 嗰啲咪就系。 但系问题而家呢啲，喂，但系啲大是大非喎，见 到佢哋讲得 唔系系咯。 我其实觉得小朋友， 总之但系大人咧，但系大人去引导佢哋，第一个最唔啱。 嗱，我可能同你意见唔同啊。 嗯， 我真系觉得呢啲所谓叫中学生咧，即系佢自己个，即系佢自己嘅分析能力唔系好够，或者佢唔系咁了解呢啲话题嘅、嗯。你自己有冇谂过呢样嘢？ 我自从有学文有学文思潮出咗嚟之后， 系啊，你估真系个个都黄之锋咩？ 你睇有啲都 OK 噶，你睇下周庭 好多 对住啊呢、這个姜蓉都唔系太过衰噶， 好多 系咪？ 但系你个姜蓉添啦， 但系最叻嗰最即系最 top notch 嗰5% 咧，我觉得已经出晒嚟啦。你剩翻嗰5% 好话唔好听，嗰啲系又唔所谓叫又唔睇新闻，又唔理解啲社会议题。 唔理解，我相信，因为大人入边都有好多，何况小朋友咧。 因为呢排我多咗听啲即系唔同嘅报道啊、访问啊，因为商台咧呢排咧就揾咗啲记者咧就去唔同嘅院八大院校嗰度咧，问啲学生就话，哎，差唔多考完试啦，系嘛？咁即系你对政改嘅宣传啊，又或者而家社会嘅 issue 啊，你对咗了解有几多咧？原来真系咧，大概个分布系两成就有睇支持政改，两成就有睇新闻就反对政改，但系当中有六成咧都系唔理呢啲事嘅。即系呢啲嘢，佢俾你嘅反案就系话，其实我都唔系好多理啊，学业紧要啊，点点点，即系其实老实讲呢啲系老吹嘅啫。咁个问题就 系 话，即系 我中学都系净系睇娱乐版嘅啫。 我觉得就 气候， 其实我哋自己喺街站，即系都睇到。 但系你 其实 系你自己 好多人系直情我哋派俾佢嘅时候，佢唔理三七廿一，或者佢可能知道听到少少系关于政治嘅嘢咧，佢哋即刻即系 嗤之以鼻， 系啦，避开你三尺咁样， 好多秒嘴噶， 绕过你咁样行过去，好似我哋系有啲大菌者咁样样噶嘛， 有 都不少系咁样噶嘛， 真系秒噶， 系啦，即系所以你话用呢个嚟推论嘅话，咁我相信市民之中有好多人对呢样嘢系不唔关心。冷漠甚至系采取一种排斥嘅话咧，系有嘅。咁呢个正正就系我哋要落去做工作嘅原因啊嘛。 发觉咧系年纪大嘅，反而就即系真系有一个取态嘅。即系譬如年轻嗰啲咧，即系反而 年轻， 佢都唔知你做乜嘢咁样咯。 我最有少少即系唔可以话唔开心啦，或者失望啦，失望比较好啲嘅，就有好多系一啲家长。即系两个年轻夫妻带住一个 B B， 带住个 B B， 带住个小朋友，好多时我就会话，为咗我哋嘅下一代，希望你支持我哋啦，我派呢样嘢，有好多都会系望都唔望，避开我个眼，避开我个眼神，咁啊就走开。我心谂，喂，大佬， 你哋呢， 我哋系即系我唔敢话我自己，我哋好伟大，但系我哋做紧呢样嘢的而且确， 就系为咗下， 为咗下一代噶嘛，其实系咪先啊？因为我哋而家呢个时候，好坦白讲，可能未来嗰十年都个局面都维持得住。但二十年之后呢，等到我哋嘅政府全部都系一啲内地嘅拼音嗰啲嘅名喺度做所谓高官嘅时候，嗰阵时香港系咯、 啊、 会点样样咧？即系但系我觉得好多人好似完全唔 care 咯。咁呢个我系觉得系失望。 我唔知啊。譬如我阿婆咧带住细路过嚟咯，那个婆就即刻话我签我签，我梗系反对啦咁样。点解冇得拣噶？自己特首咁。跟住佢就叫个孙即系。都小學噶啦，就簽啦。跟住書我唔簽，我話你唔贊，你唔想選特首啊，唔想咁樣咯，自己即係唔想自己選特首，唔想。我咁咪想唔想自己選班長啊？梗係想啦，我想想自己可以選班主任啊。 你睇下啲， 想啊想啊咁啊哦，咁啊係咯，咁你都應該係想嗰、那個我哋香港嗰個領導人係可以你有份揀噶嘛，係咪啊？咁咯，咁佢就話咁啊係。好啊好啊咁啊， 犀利喎！ 即系你，即系佢哋就系好抽象噶嘛。你前一特首细路哥，且有排都未啦，十八岁有排未轮到我啦咁。 同埋喺学校唔知道学咗啲咩咧，老师啊，或者其他啲人灌输啲乜嘢落去咧，系咯。 即系我睇个老师，我发觉而家 系啊， 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头先阿 Chris 嗰样嘢，我都即系自己谂咗一谂，其实啱啊。即系而家啲学生去做宣传啊，剩嗰啲嘢咧，其实系好多时都会俾人标签成为废青啊，又或者即系好坦白讲，系建制派对黄之锋或者对学文思潮嘅抹黑系成功咗，即系觉得呢班人净系搞事嘅，即系不务正业啊，唔读书啊，成啊。反为就系话你哋啲专业团。 團體啊，打曬胎落去，烈日當空走去放低身段派傳單咧，誒、哎、啲中產又會拜嘅，即係可能本來唔睇呢啲嘢嘅人咧，話啊見你個樣啊都貌似忠良，攞咗嚟睇睇啦，係嘛？ 如果做到咁嘅效果，我梗係好安慰啦。咁調翻轉頭嚟緊，我哋仲幾個禮拜都有呢樣嘢噶嘛？ 有啊，好慘。 係啊，所以我仲舉曬手，我次次我都會去噶，所以即係希望大家都真係 即係我覺得香港人係好彩都有班人係即係會覺醒到會。走出嚟最前线去做 系啊！我冒住呢个老婆黑面嘅呢个风险。 你记唔记得边十一个组织啊？我真系唔系好记得。 乜嘢啊？ 你默书啊？而家你哋 我哋有咩界别啊？ 界别啊！啊，我哋有。 唔系啊，佢嗌麦啊嘛，嗯、即系我要。 护、 啊、 医生、护士讲咗啦。 咩咧？我跟住醒。 放射治疗师啦， 吓、 啊。唔系有一个叫梁心理症嘅咩？你知唔知啊？良心理 心理 调节 系啦，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 有政治有唔系，虽然有呢、這个建筑师啦，系啦，跟住我哋有IT 啦，系嘛 ？IT 有两队 ，IT 有两队添，系啦，咁变咗你数数埋埋， 出唔出啊？你哋咧？ 系啊系啊 系 啊， 老师、 啊、 啦，社工啦，数埋十一个咯， 数咗啦，真系 我谂我数唔到十一个啊， 护士啦， 嗱医生、 医生、护士、 士法律。建筑师、精算师、 教师、 教师、社工、 心理 IT 两个、啊，心理、建筑师有冇数过？ 好似未啊，十一个。 哦，齐我真系劲我嚟。 专业系 咩放射？ 名我真系唔记得。 放射讲咗，放射讲咗系。咁啊，即系希望你哋跟住嗰个礼拜会喺边度做宣传啊？ 铜锣湾。 哇，好多人去噶喎，笪地方。几点至几点啊？ 唔系我哋系十七号礼拜日。 嗯。 二至六。喺铜锣湾 系啦，地点我哋会同 待定，因为我哋唔想俾人哋， 唔想俾人追击翻转头，唔系你哋都会俾人搞。 不过如果嗰日咧，如果嗰日落雨嘅话咧，选择地方就唔系太多可能。 系啦系啦系啦，都系嗰啲有 盖啦， 系咯，我哋 book 咗啲有盖嘅地方嘅。 系咯，最好咧就系冇乜雨，跟住有少少风， 可以遮雨嘅地方啦吓。 不过就算落，就算太阳， 如果好天 咧， 我哋会散翻出去 Sogo 啊、Times Square 啊咁样咯。 嗯。 即係如果落雨就會匿埋喺某一笪地方㗎啦。 係，同埋再強調一次咧，我哋去即係落區咧，唔係諗住去揾一啲純粹係一啲支持我哋嘅朋友咯。我哋更加想嘅咧，其實就係揾一啲其實 本來唔支持你人， 或者 唔 理解、唔明白、唔相信嘅呢一啲人咧，希望同佢哋去。即系大家去交流咯，我哋唔系话即系我哋走落去，我哋就代表咗哇，即系道德高地啊！我哋点样巴闭，点样叻，我哋有能力去即系教诲呢一班人。唉，你都唔知咩叫民主，唉，呢啲好嘢嚟嘅自由，唔系咁样样咯。而系我哋希望听下佢哋嘅意见，可能佢哋都好掰望民主自由，但系觉得我哋呢个 approach 唔啱啊嘛。 唔系，实际上 倾下咯，吓， 做街站你最希望遇到嘅咧，除咗系支持自己人咧，系本来系一个完全唔理嘢嘅人，或者见得你喺街站见得多，突然间有一日打破嘅话。夹子走埋嚟同你握下手倾下偈，你同佢可能有意见上嘅唔同嘅，但系佢又好好心机企喺度俾你 sell 两个字，到最后你同佢就算 sell 唔到都好啦，佢笑一笑咧，你都觉得自己做嘅嘢。 我成日都系咁感觉得嘅，即系佢会，即系可能去到最后咧，我哋说服唔到佢，佢又说服唔到我哋，但系唔紧要，大家都了解多咗，佢可能会觉得，咦，呢班出嚟搞嗰啲人咧。都 OK 喎， 即系唔系搞事啊嘛呢班人， 佢哋唔系即系话谂住出嚟就系话搞乱个香港。我嗰日都有个一个婆婆，佢都系噶，佢话其实我好反对占中，但我好支持你哋。 嗯， 因为我觉得你哋做得好好，我觉得你哋应该做，我觉得普选呢样嘢应该有，虽然我都觉得系有，佢都识得有喺好多建制嘅角度谂呢样嘢，甚至我哋倾到话，哇而家高铁哇成九百要，唉呢洗湿咗就冇办法啦。不过你哋咧真系要俾心机去做啊，点点啊咁样。因为始终长远嚟讲咧，我哋做呢样嘢系啱嘅，历史会证明我哋啱。但系咧，我哋唔会一下咁快见到个结果咯。即系佢都掰我哋嘅，系、咯。所以我都 其实六月尾已经结果啦，好惊啊！六月尾投票 惊啊， 有冇惊得几多啊？ 都惊噶、啊，你知唔知人几多人？即系廿三个，廿三加四。 其实我会觉得系过紧噶咯，即系唔系悲观。 四个真系有四个人出嚟啊！ 我都系保持。我系认为唔过唔到嘅， 我都系过唔到嘅。 嗯，我而家反而谂，我已经唔去谂过与过唔到呢个问题。我觉得要谂嘅就系话第日点， 因為好多人都會問， 嗯，呢、這個好， 就係話，喂，你如果你過唔到否決咗，否定咗，點搞啊？你有啲乜嘢希望做到啊？你有冇其他嘅方法？有冇啲咩 suggestions 啊？定係你淨係識得去要反而反咧？咁樣 五部曲係由特首提出噶嘛？咁老實講，即係我覺得佢擺明而家就同你玩硬，就係話，誒，如果你唔過嘅話咧，我就短期內都唔會再提出噶啦。係 啊， 甚至乎佢最衰嘅嘢咧，佢可能喺任內做埋俾你睇，咁你真係吹佢唔漲啊嘛！ 我谂又未必真系吹佢唔涨嘅，即系有啲嘢可能佢会自己掩埋。 即 系国 民教育又好， 廿 三条又好，系嘛咁富争议嘅嘢，佢会唔会喺余下嘅任期攞埋出嚟倾咧？ 好多人都话佢横掂都已经搞到咁臭啦，不如臭埋 咯， 系 啦。 上 问题就系讲系咁容易啫，即系真系去做嘅时候，喂，民间嗰、那个即系嗰个压力，公民社会而家嗰个嘅 觉醒噶啲人而家， 而家大家啲人唔系净系讲噶啦，而家啲人真系做噶嘛，一埋嚟就做噶啦。做佢噶咯，咁到时佢仲始终都要找机嘅， 即系雨后春笋咁样咯。我觉得好开心咯。 亦同时间，我都会觉得即系所谓叫阿爷，其实都俾咗好多资源去成个工程去同你哋唱反调咯。你唔觉得而家转态嘅人系越嚟越高调同埋越嚟越多嘅咩？即系今日又多咗个 即系老华嘛， 系张宝华啦。咁因为其实嗰啲人出嚟讲嗰个论点咧。即 系 佢唔系佢讲嗰个论述其实唔紧要噶，个问题就系话好似你哋落去做地区工作或者派传单咁样，佢觉得你貌似中粮，或者佢觉得你用一个专业团体嘅身份去同其他人接触嘅时候，佢系信你呢个人格同埋信你呢个身份啊、 嗯。 你变咗好多可能有头有面嘅人，好似张宝华呢啲咁嘅人，其实即系佢讲嘅内容其实同张容差唔多啫嘛。有你唔通唔要，梗系待住先啦。问题就系话佢系张宝华啊嘛，即系你觉得佢系曾经 四万个 followers 系啦，佢都曾经 少咗一个啦已经， 你 unfriend 咗佢 ，unfriend 咗佢， 我从来都冇 friend 过佢， 你叻啲， 即系 你又明啊， 你如果能 我哋啲男仔就比较咩啲嘅，一见到女神就拉咗佢先。 Chris 你知唔知边个叫 Lulu 啊？ 我唔知 大埔嗰个， 大埔嗰个， 我知， 你如果能够搵阿 Lulu 转态啊，同佢支持政改啊，又有一班宅男跟咗佢对面啊。 唔系，其实就系佢哋就系话明星未出咯。 系 最后嗰批就可能出一集名， 出咗个陈百祥啦，再签名 啦， 系嘛？ 所以即系老实讲，即系喺银弹攻势或者喺咁组织严密之下，刘 德华出嚟讲，我真系大佬。 哇！我真系喊啊！我真系 唔系好坦白讲，好多人唔需要买面光，但系你话而家上紧位后生啲嗰啲好难讲。 点解嘅？ 点解嘅？ 点解嘅？真系 点解咁嘅？ 好犀利啊！有啲人真系要捞嘅，即系如果我能够同你讲一句说话，可能多三五七个 show， 有几多个名 咁咪就系咯？你睇下 GEM 系嘛？而家人哋张飞贵过麦当娜添啦，系嘛？几犀利？喂，擦阿爷 pat pat 鞋，即系擦阿爷 pat pat 擦阿爷鞋啫嘛，有乜所谓啫？ 咁但系你出嚟都要我，即系真系会又支持又唔支持，待住先， 唔系噶 支持？你边个明星有呢、這个即系功力、啊？ 唔系你。我谂佢哋睇嘅嘢唔系咁，即系你总之睇到十个人，有五个人系唔投票嘅。我而家系要投票呢五个人里边，有一个本来投开泛民嘅人支持我，又或者有一个本来唔投票嘅人投咗我嗰边啫嘛。佢唔系要你啲本来坚实嘅民主派，又或者坚实反对政改嗰三四人 民主 派，即系总之佢就喺啲中间， 系啦，佢哋一系就摇啲 swinger， 一系就摇啲本来唔系 swinger 嘅人唔投票嘅人支持佢。佢根本就冇谂住叫你嗰三成。 其实我哋嗰时做嗰 infographic 都系谂紧咧，点样追嗰个十几个 percent 嗰啲人，点样可以？其实 全世界嘅选举都系揾嗰啲嘅，因为嗰啲所谓嘅大客，你 系 唔需要搞噶嘛。 好难有一两个原因就可以令到嗰啲人即刻转去，话梗系唔待住先。 唔系嗰啲本唔系 点样去揾到、那个？ 因为嗰啲 嗰个系咯，系咁嘢可以 click 到佢哋咧。 就好似国民教育嘅时候，无论嗰个家长系属于建制定系泛民，佢都会好反感，会走出嚟。即係呢啲真係即係殺到埋佢啲針咧， 唔係最慘你就唔知個十幾 percent 係咩嘛？係家長咧個年紀又唔知，即係冇咗嗰個分析嘛。我哋如果唔係就可 以 追重啲。 我從來都覺得所謂叫離地中產咧係有需要，即係你要捉到嗰十一個 percent 嘅人，我諗嗰啲就係所謂 其實 離地中 產都係專業人士咯，我覺得。所以咪就係希望我哋可以即係 唔 係 咁，即係等於有一個。 有一個論述啫嘛。有啲人係從來都唔接受到九七，即係 handover 咗俾即係香港回歸翻大陸，從來都接受唔到呢樣嘢噶。佢咪要根本反共反到今日咯。 亂政，你講緊呢啲有啲所謂嘅。 亦都有啲人就覺得，喂，其實大家都知道而家咩環境，有啲共產黨嘅魔爪去到邊，又有一打爺有幾多經濟手段攣住你，係咪？咁你不認不認還需認，或者你有啲嘢你唔想低頭就低頭唔到嘅咧咩？系嘛？你唔承认共产党，共产党唔搞你嘅啦咩？个问题而家嗰啲人点解会觉得待住先系可行嘅？就系话咁冇计噶，而家你就系得咁多，咁你制唔制啊？即系坦白讲，即系坚实反开共，又或者系坚实即系从事开社运，又或者系即系真系个脑会分析嘅人，当然系唔赞成啦。 调翻转头，系啦咁。 但系真系，但系真系 swinger， 佢就会觉得是但啦， 待住先啦， 你悭翻啲时间去做第二样嘢啦。 那个分别就喺个尊严上边咯。因为我觉得就算你而家系跪低或者系抗争，其实去到最后呢，睇返而家以实力嚟计嘅话呢，我哋系输蚀嘅。 係。 咁但系呢，就算我哋输蚀唔紧要。即系话如果即系讲緊一个咁嘅极权机器。一个极权机器咁样去玩。我哋未必够佢玩嘅资源啊，各方面未必够佢玩。 你派得几支蚝油。 即系可能我哋可以推返政改，但我哋 未必可以短期之内真系将香港带到个普选，未必做到呢样嘢。咁但系我哋做唔做到都好呢，我哋都要去抗争，因为呢样嘢系个尊严嘅问题，系个尊严嘅问题。如果我可能都系我跪低咗，又系冇；我抗争又系冇，点解仲要咁麻烦？要走去日晒雨淋，又要走去有啲人牺牲，可能将自己嘅工作或者系屋企人系 put on the line 咁样样咧？ 我谂系啊，有啊，有啊 ，Chris 呢个方向谂下啦。因为你永远就系话，喂，我为咗香港民主，或者我觉得我做人有原则嘅，你永远系估唔到嗰啲所谓叫冇原则嘅人嘅心谂。谂嗰啲咩嘢？即系佢系 swinger， 当然冇乜原则啦，系嘛？佢有原则嘅，因为支持咗阿爷啦。 冇乜改变。 佢真系乜嘢都冇乜原则嘅时候，你要点样谂下 sell 呢班冇原则嘅人，先系你嘅工作嘅重点咯。 咪就要 project 嗰个 worst scenario 咯，但系我哋又唔知系乜嘢啊嘛。即系我哋又唔可以作噶嘛，唔可以斗大噶嘛，冇噶啦！香港第时你买唔到楼啊，咁我哋唔好作到即系。 呢啲人唔系你做嘅，香港呢啲人唔系你做。 所以我哋嗰时喺度度嘅时候咧，真系谂到头都痛埋咯。点样有一个好 strong 嘅 message， 令到呢啲咁嘅中间啲11%，即系出嚟投，我都唔待住先啦咁样。 呢个咧最可怕嘅咧就系、是，其实讲真，我觉得揾呢啲理由咧好容易揾到嘅，因为而家香港面临嘅好多嘅社会问题。就正正係因為呢個制度帶出嚟㗎嘛。你好簡單，你淨係講個貧富懸殊，你講個官商勾結，問題就係好多人開始已經習以為常啦。佢覺得呢樣嘢已經唔係一個問題啦，佢覺得 冇、哎、 所謂啦，係咯，啲幾慘都好，唉、哎，大陸咪仲慘咁樣。即係呢個就係嗰種好似一種點講呢，就好似即係道德倫，即係佢對於個道德標準嘅要求呢係降低咗好多。所以变咗佢觉得呢啲嘢唔系一个问题，佢觉得啲阿婆喺街边推啲纸皮啊，推架车，哇就好辛苦咁样，唔系问题咯、啊，系咪先啊？佢自食更生，自食其力啫嘛，我哋支持佢咁样，但系睇唔到呢个系社会问题、啊。 系咯，佢唔需要咁噶嘛，可以。 咁啊，希望你。 但你觉得你过咗之后香港会点啊？ 遇上冇嘢，冇嘢唔同。 觉得系好多人，我会唔会一个雨伞再嚟？ 因为我觉得唔会。 即系会投票嗰下，会又系啲系涌出嚟啦，真系有啲担心噶。 又系唔好话我所谓叫悲观定系乐观吓。个问题就系话，如果啲人真系咁 care 呢一样嘢过唔过到嘅话，咁雨伞运动后期应该多咗人，唔系少咗人。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如果嗰班人真系会火烧到自己将会一日出嚟嘅，我就嗰镬同你玩到收唔到科佢。点解你后期冇人？咁当然有人话个归咎于学联嘅升级唔 因为要翻工翻学啦嘛。 咁就係嗰班人係本身嗰班香港人唔肯搏命嗰班嘛。而家即点解个工作咁紧要，就係话头先我哋讲緊嘅嗰班人本身就係已经系即注意返工嘅啫，淨係要搵食嘅啫，或者佢本身做人都冇乜原则嘅。你点样令到你讲嘅议题佢系有共鸣㗎嘛。佢搞下搞下觉得喂唔得喎，你开枪唔啱喎，射出去打唔啱喎，我咪本住一个公义嘅心去撑你咯。 咁啊， 咁但系问题你后尾系嘛，你又冇人打人，又冇黑社会，又冇催泪弹嘅时候，我有你喺度坐，咁公义嘅问题唔存在，咁咪翻去瞓觉咯。喂，香港人最紧要系咩啊？嗰次阿老人甲都话啦，最紧要我有电有水，最紧要我可以冲到凉。第日喂，最好我出门口，最紧要有地铁搭，就系、是、咁简单嘅啫嘛。 唔死得人啊，佢觉得 系啊， 系咯，有饭食咪得咯。 你一日你捉唔到点样去令到嗰班人同你嘅议题有共鸣，你雨伞运动都唔会搞成功。 所以呢、這个吊诡嘅地方咧，就话咧，by the time 咧，我哋系揾到晒啲理由啦，好明显啦。 阵时已经太迟啦，因为我哋温水煮蛙煮到最后，你根本上已经翻唔到转头啦。你见到啲即系哇，警察嗰啲黑警，即系唔讲，即系已经去到系完全系翻唔到转头啦。我哋见到嗰啲官员嗰啲腐败已经成为一个叫做系一个习惯啦，已经系。系咪？而家今日仲喺度走出嚟讲 ICAC 系咪？阿伯生仲话：，唉，都系个别嘅事件啫，而唔系一个有系统嘅。但问题，等到呢件事变咗一个有系统，变咗一个习惯嘅时候咧，佢已经太迟啦。你做咩都冇用。 你林梦红又咁快？ 你嗰阵时嗰班你要对付嘅竞得利益者系几咁大啊？那个威力系咪先啊？ 所以即系我会觉得你哋真系好值得人尊敬嘅。但系事实上有一部分嘅香港人系无论你做乜嘢，佢都系好似瞓紧，即系佢唔系揸瞓啊，佢觉得自己嗰啲嘢真系唔关佢事咁，继续大头大髀咁喺度瞓。 地铁嗰啲咯，让座。 好，休息一阵， 扮瞓觉咯。